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203集。如果从高空往下看，这场大火好似一场洪水，动物们在前面奋力逃跑，火焰洪水从后方滚滚而来。马赛克的大火柴一旦点燃某样东西，必须将那样东西烧毁干净，火焰才会熄灭。唐默不确定这场大火会不会真的把整个精灵大草原烧光，但他赌不起。而且正如他所料，他进入黑塔三层的攻塔游戏已经2个小时，从一进入游戏他就在跑到现在，这场大火也没停下。唐默渐渐觉察到自己的体力在下降，以他从前的体力，最多跑20分钟就会筋疲力尽，如今他跑了2个小时，而且是冲刺型与火焰赛跑，能坚持到现在已经非常难得。唐默估算着自己的体力，心想最多再跑半个小时，肯定会被后面的那些动物追上，被他们追上就意味着很快也会被马赛克的火追上，事情肯定不能继续下去。从进入这个游戏后，唐默就没见到过马赛克，马赛克应该躲在这片火海的后方。地球上也经常会发生草原火灾、森林火灾，这样的大火是致命性的，即使那些火焰没有马赛克火柴燃烧必死的因果律效果，可以被浇灭，但是阻止这样的火焰仍旧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，最常用的方法是制造隔离带。唐默心想， 他们刚才说马赛克又在草原上放火了，又说明马赛克不是第一次这么做。 唐默一边快速奔跑一边思考道， 既然有过一次经验，这些黑塔怪物肯定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。 没错，唐默从没听说过这个精灵大草原，他刚抵达还没来得及查看地形，就被马赛克的大火逼得只能奔跑。这时他最好的选择是跟着这群逃跑的动物一起行动，后者有经验，肯定知道该如何应对。然而10分钟后，唐默咬牙切齿地骂道， 他们体力比我好。 话音落下，一只棕黑花纹的巨型冰狗从唐默的身边越过，路过唐默的时候，他先是埋头奔跑，忽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，惊讶地回过头看向唐默。冰狗嘀咕了一句， 哎，地底人还是人类？ 接着也没时间思考，继续向前逃跑。先是一只巨型冰狗超越了唐默，接着几只4条腿的黑塔怪物也超越了他。这次是唐默计算失误，他没想到这些黑塔怪物可能确实知道该怎么逃离马赛克的大火，可他们的体力比唐默好上太多，或许只要全力奔跑4个小时，他们就能躲开这些火焰，找到一个合适的隔离带，但唐默根本撑不了4个小时。一只又一只的黑塔怪物渐渐超越了唐默，当最后一只金毛地鼠从唐默的脚底下嗖的一声跑过时，唐默已经成为这支大部队的最后一名，身后的火焰离他还有2公里距离，草原上的黑塔怪物跑向远方，成为一个个小小的黑影。3分钟后，这些黑塔怪物消失在天际。唐默眯起眼睛，下一秒他忽然停住脚步，唰地回头。唐默拔出小阳伞，快速念出咒语，将伞尖对准地面，画出了一个直径10米的大圆。接着他脚下一蹬，完全不休息，又以同样的圆心画出一个直径20米的大圆。当他画完这两个同心圆时，大火已经向前逼近了1公里。唐默扔掉小阳伞，双手按在地上，他怒喝一声，使尽全身力气，再用上自己从某个力量强化型玩家那里得到的异能，黑色的光芒在他的双手间闪烁。唐默抓着这层草皮用力一扯， 一条环状草坪便被他硬生生地从地上拔了下来。唐默一把将这草皮甩到了小园中间，三秒钟后大火轰然而至。唐默坐在这层厚厚的草皮上，撑着小阳伞，面无表情地看着大火绕过他临时制作出来的这片隔离带，继续烧向前方。大火围成一个圆圈，将唐默团团围住。谁也不会想到，在精灵大草原的这场大火中，有个人类玩家默默地坐在火海中央，一边擦汗一边喝水。两个小时过去，火焰渐渐变小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大火彻底熄灭。和唐默估算的一样，精灵大草原上确实有某个隔离带，只要跑到那里就能避开马赛克的大火。唐默原本想和黑塔怪物一起跑到那里，但情况有变，他只能做出另外一种选择，自己制作出一条隔离带。如果没有那些黑塔怪物，唐默在一开始就会这样选择，但是有那些怪物在，他反而不能这样做。因为一旦他主动提出制作隔离带，当隔离带制作结束，黑塔怪物们所要面对的就不是马赛克的大火，而是一个新鲜的人类玩家。被数百只黑塔怪物包围可不是一个好的体验。所以唐默等到这些怪物都离开了，才一个人留下，独自待在隔离带里。唐默低声说， 这些黑塔怪物确实有点蠢。 唐默擦了擦脸上的汗，他的皮肤被大火炙烤得发红，他的体温也已经超越40度。随着大火熄灭，唐默的体温渐渐恢复正常，他终于有时间查看周围的环境。整片精灵大草原上，除了唐默所在的这个直径10米的圆圈，其他地方都被火焰烧成了黑色焦土。马赛克放的这场大火对唐默也不是没有好处，如果没有这场大火，他一进入游戏就要面对几百只黑塔怪物。唐默又喝了几口水，润润干燥的嘴唇，他的头发被汗水打湿成一束束的搭在额头上。唐默用手把头发捞到脑后，接着他收起小阳伞，目光平静地看着四周。从他进入游戏到现在，黑塔没有给出任何任务提示。大火将草原烧成焦土，每个地方都长得一模一样。唐默看了眼天上太阳的位置，他决定朝着太阳的方向走，这样至少不会迷路。唐默踏上了这片黑色焦土。没走十分钟，唐默就在地上刻下一个五角星作为标记。他走了许久，没有看到一个人。走在这样灼热的土地上，唐默渐渐感觉自己的脚底在发烫。他抬脚一看，胶状的鞋子底板上被烧出了一个黑色的痕迹。唐默沉思片刻，从背包里掏出一双靴子，他将脚上的这双运动鞋脱下扔到了地上，换上了靴子。这是铁鞋匠为唐默修过的鞋子。穿上这双鞋，滚烫的土壤果然不再烧焦鞋底。唐默一路走，一路做标记。当他走到一棵被烧毁的枯木前，他蹲下身体，刻下第135个标记。唐默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，正准备起身，忽然他心中一惊，一股毛骨悚然的寒意从背后袭来。他快速地扭过头看向身后，只见在焦黑的土地上，一双黑色的小眼睛露出在土壤上方，直勾勾地盯着他。唐默的手按在了小阳伞的伞柄上，警惕地盯着这双眼睛。然而很快，他的余光扫到了一旁，在这双小眼睛的周围，土壤在轻轻蠕动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地里跑出来似的。几乎是一瞬间，唐默就明白了那是什么，他拔腿就跑。轰，泥土被掀开，一只巨大的黑色臭虫从地下跃出，它的口中发出一道尖锐的啸声，这声音传到唐默的耳中，令他脑中一痛，好像有一根细细的针从他的耳膜刺入大脑。唐默用力咬紧嘴唇，将嘴唇咬得出血，刺痛感使他瞬间清醒，再次全力奔跑起来。 但就在他奔跑的时候，一道又一道土壤破开声从他的身后响起，一双又一双黑色的小眼睛从地里探出来，数十只黑色臭虫尖锐地叫着。唐默双手捂着耳朵，越过障碍物，全力奔跑。他的身后是密密麻麻的黑色虫群，一只臭虫他或许还能应付，但这么多只虫子，无论他们实力如何，唐默都不想正面对上。未知的即是危险的，这里是黑塔三层，任何怪物的实力都不可小觑。唐默竭尽全力地向前奔跑，他越过一座座山坡，一条条沟壑，这些臭虫好像认定了他，蠕动八只长脚，尖叫着朝他跑来。忽然，一道破风声从唐默的身后袭来，唐默下意识地侧身避开，他在地上打了个滚儿，一束黑色的液体落在他刚才所在的位置，液体溅到地上，顷刻间将大地腐蚀。唐默看着这一幕，双眼缓缓睁大。唐默低骂：“靠！”唐默扭头又跑。广袤无垠的精灵大草原上，一个渺小的人类在前头跑着，数十只臭虫在后面跟着。唐默的体力终究不如这些黑塔怪物，他跑了一个小时，被为首的黑色臭虫追上。健壮的虫族用力挥舞，击向唐默的胸口。唐默反应迅速地打开小阳伞挡住，黑色虫族撞击在小阳伞上，唐默整个人被击飞出去。借着这股力量，唐默想趁机再跑，但另一只巨型臭虫已经拦在了他的身前，数十只巨型臭虫很快将他团团围住。唐默冷静地看着他们，下一刻他嘴巴张开，深呼吸，口中喷出剧烈风暴，强大的飓风令这些臭虫被吹开，让出一条道路。唐默抓住机会又要逃跑，谁料八级大风只令这些臭虫退后两步，又再度攻上来。唐默弯腰躲过一次虫族，又有第二只挥舞过来。唐默打开小阳伞，在这些虫族中不断躲避。铿锵的金属撞击声一下下响起，臭虫实在太多，唐默躲避的也越加吃力。他一脚踹在一只臭虫的硬壳上，借力跳到半空中。他左手一翻，一根巨型火柴出现在他的掌心。唐默怒喝一声，火柴头用力地滑向这只臭虫的外壳，火花迸溅。唐默使用大火柴点上臭虫的身体，可就在火柴触碰上这只臭虫的外壳时，唐默双目圆睁，错愕地看着火柴头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